毫无守则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349章，我同阿豆腐就留咗喺原地，睇住冯鬼手就被压咗落楼。呢个系我哋三个人谂出嚟嘅计策。如果冯鬼手唔配合，只能够咁嘅啦。咁样一嚟，亦都相当于顾大美女就立咗功。呢个时候，顾文敏就着住便装，一边嗰个男人亦都冇理我同阿豆腐，讲：师妹，人我带翻去先啦。顾文敏就笑住岌咗下头，向对方就道咗个谢。等到佢哋离开咗，豆腐就蚀咗一声讲：师妹，乜我听住好似咁拗口咁嘅，一下子就谂起咗令狐冲同嗰个咁嘅小师妹。顾大美女扑哧一笑讲：哎呀，谂咗去边度啫？呢个系我以前嘅一个学校嘅师兄，喺深圳呢边工作，所以呢一次我就揾佢帮手。我讲：嗱，而家人就拉咗啦，咁接下嚟就睇你噶咯噃。顾文敏啊，轻声咁讲：放心啦，审问嘅嘢就交俾我，我哋呢两日呢就先唔好急，先摊头嗰两日杀杀佢啲锐气就得噶啦。豆腐听到啊，感慨咁讲：一睇就知你有经验嘅，冯鬼手亦都算系号人物，而家入咗入边就乜都唔系啦。老陈，我啊总觉得我哋咁鬼样阴佢嘅，真系好似唔系咁好啊。我讲：嘿，有咩唔好啫？赌斗嘅关咗入去入边都唔冤礼啊！而家就睇佢肯唔肯配合嘅啫。接落嚟嘅两日就好似顾文敏所讲嘅，我哋冇去理阿冯鬼手，准备咧就先将佢关喺入边啊晾两日先。而且咧喺呢件事情上边，顾美女就做咗啲手脚，等佢咧就冇办法同外界联系。听佢哋讲呢次姓冯嗰个就真系激死啊！将我同阿豆腐祖宗十八代都问候咗一次。呢两日呢，吕叔嗰边就暂时冇咩消息，我哋得闲冇事，难得清闲，就由阿独眼龙啊睇住铺头。我同阿豆腐就带住顾大美女喺深圳嘅景点嗰度啊周围玩。第三日，顾文敏话时间啊差唔多啦。就俾嗰位师兄打咗个电话就走咗。我同阿豆腐就喺铺头里面等消息，两个人就一路饮茶一路喺度吹水，时光就飞逝，一下子就到咗晏昼。深圳十月就仲系好热嘅，顾文敏返嚟嘅时候就成额都系薄汗，坐低饮咗两杯水，跟住就讲： 佢招咗啦。 豆腐蚀一声讲：吓，咁配合？顾文敏就笑咗笑讲： 唉，梗係唔配合啦，不过我哋有自己一套嘅审讯办法嘅，所以佢总有话讲漏嘴嘅时候嘅，顺住佢个漏洞向下逼供，自然就有眉目啦。 停咗一下，佢面上笑意有啲收敛咁讲： 你哋知唔知道佢係为咗边个办事 㗎？豆腐就讲：唉，顾美女你唔好吊人啦，边个啫？ 赵义爷， 佢系轻轻咁讲出咗呢三个字。豆腐啊，蚀咗一声，望咗望我讲：赵义爷之前落斗，姓冯嘅喺赵义爷手下边搭过火，唔通今次同阿赵义爷又有啲咩合作？ 顾文敏就拧咗下头讲：唔系啊，佢知道嘅嘢咧就唔多。 跟住佢就讲起咗从冯鬼手嗰度得到嘅消息。一开始审讯，冯鬼手自然就梗系唔认嘅啦。不过审讯呢系有几种嘅特殊手法嘅，一个一个咁用上去，一般人呢就好容易喺问话过程嗰度就被兜咗入去，从而就讲漏嘴。冯鬼手呢个警惕性系好高嘅，心理质素亦都好强，问咗整整嘅一个下午先露出马脚。最后不得不一路闹我，一路将嗰啲事情就坦白出嚟。原来呢，佢亦都只不过系一个传声筒嘅啫。三个月前就接到咗赵二爷嘅一单嘢， 就开始为赵二爷办事了。呢次亦都是赌斗，一年就已经赌了三个，除了名气之外，每一个斗都有一样特殊的嘢，亦就是那一种变种的邪佛。之前亦都讲过，潘痴佛陀只是变种神的一种，而赵老头今次叫大家所找的呢，不单止是潘痴佛陀，基本上就是与这个有关的都不放过。而且在事成之后，分成都好高，赌斗的占70%，赵二爷呢只要30%，所以呢这一单嘢呢就做得好大。不过冯鬼手所挖的三个蘑菇里面就冇含有呢个红山母。根据冯鬼手自己讲，赵二爷呢次请咗好多支队伍，红山母可能就係其他嘅队伍做嘅。顾文敏就问，咁嗰啲货都去咗边度呢？冯鬼手讲话暂时就喺度存冷。存冷嘅意思即係丢住先，等佢过咗风头火势再算。至于赵二爷的货呢怎样呢，他就不知道了，因为那些变种的神像都是在赵老头的手里面。豆腐说，那就好办啊，即时找人去赵老头那里抄家呢。顾文敏就拧一拧头，神色有点无奈地说，哎，实话话你知啊，我们现在已经打草惊蛇了，赵二爷的背景我亦都了解过，唉，做你哋呢行嘅钱真係太多啦，上上下下打点都非常之好，佢呀上边买咗一个靠山，我哋都喐唔到佢呀。仲有呀，睇嚟逢鬼手我諗唔使几耐亦都会被放返出去，我亦都阻止唔到，我哋呢次麻烦大啦。 我就不禁暗暗吃惊啦。虽然我早就知道赵老爷呢喺深圳呢一片嘅势力都好大，但係冇諗到呀咁犀利，上边嘅靠山连顾文敏都话冇办法，咁一旦冯鬼手入咗去嘅呢一件事暴露咗，赵老头就知道边一位警察盯上咗佢啦，必定就会将证据转移咗，嗰陣时就硬啦。再讲呀，出咗一单咁嘅嘢，以冯鬼手嘅性情，如果从入边出返嚟嘅话，点会咁容易善罢甘休啊。我话讲唔得，我哋一定要趁早諗个办法。豆腐就喺度闹到，顶你赵老头呢条友，系咪真係太冚家拎嘅邪门啊？唔单止搞啲乜 Q 嘢神秘文化研究所，而家又喺度搞埋晒啲咩邪神。哎呀，喂，老陈啊，你话佢搞啲嘅嘢，会唔会同佢嗰个咩研究所有关啊？豆腐咁一讲，就彻底讲漏咗嘴啦。顾文敏是一样味，即刻追问到，吓咩研究所啊？佢漆黑嘅目光就喺我同阿豆腐之间就来回咁巡视，神色就慢慢严肃起上嚟。我同阿豆腐对望一眼，有一种喺佢面前变成咗罪犯咁嘅感觉。我暗闹，唉，豆腐呢条衰仔真系口无遮拦嘅，正喺度谂住点样办好。顾文敏呢就已经转移咗视线。对阿豆腐讲， 嘿，小豆，你讲老实话，到底发生咗咩事？ 豆腐就唔系好识呃人嘅，而依我咁讲，其实冇咩嘢嘅，我哋就系听讲嗰个咁嘅咩研究所啊，其实啊。佢一味咁喺度同我打眼色，示我快啲出嚟救佢。我激到啊，肺都要爆，心諗你而家俾眼色我有条毛用咩？睇下你而家呢一副咁样样，咦咦我我个样，一睇就知道做贼心虚啦。低能嗰个都知道你喺度掟紧葫芦啦。唉，惨啦，睇嚟呢一次啊真係瞒唔住啦。无奈之下，就只能够将女叔的事就话咗俾顾文敏听。佢听完事情嘅经过，真係好鬼气愤啊！佢又讲： 哈，陈元，你将我当咩人啊？咁大件事都唔话我知啊！ 我啊苦笑讲： 哎呀，事情真係越嚟越複雜，我担心你卷埋入嚟呢，如果有啲咩差错，我一世都唔会安心㗎喎。顾文敏就沉默咗一阵间讲，喺你心里面我系你嘅咩人啦、啊、我睇一睇佢好清秀嘅五官，沉默咗一阵间讲，系我生命中到今为止最重要嘅女人。豆腐喺旁边唔執书咁插咗一句，咁最重要嘅男人肯定系我啊。唉，我啊俾阿豆腐呢句话激到真系哭笑不得讲。嘿，冇你事啊，最鬼衰啊你㗎啦。你啊真系快啲死埋一边啊，我心里面最重要嘅男人系我阿爷爷。豆腐咁好委屈咁讲，咁我系第二啊。我话讲，系啊，你系第二啦。俾阿豆腐咁一打岔，气氛亦都轻松落嚟。我话对顾文敏讲，唉，就系、是、因为担心你出事，所以我先唔想你插只脚入嚟。顾文敏就讲，咁你都了解我嘅性格㗎，呢啲事既然我知道咗，你就唔能够将我当外人㗎啦。我讲，唔系外人，你系我嘅内人啊。佢又啜咗一声，面都红晒，佢又讲，边个系你内人啫？我话你知啊，你下次如果再咁样瞒住我呢，我以后就唔见你啊。最后一句话嘅时候，佢嘅语气好似好严肃啊，黑卒卒嘅眼睛就盯住我，等我一眼就睇清楚里面嘅认真同埋担忧。我心头一热，忍唔住就摸咗下佢块面，突然间就谂到豆腐仲喺旁边，拧转头一睇，呢条咁嘅衰仔只眼啊直不甩咁盯住我，一副咁嘅学习观摩咁嘅模样。啊，呢条友啊真系一啲都唔醒目嘅。呢种时候，如果系兄弟嘅话，就嗱嗱声回避啦，将啲空间啊留啲俾我哋啊嘛。吓，点知呢条咁嘅木嘴电灯胆，佢仲喺度话，七点啊食饭啊，我肚饿。系食食食就系知道食，迟早啊赚鬼死你！你只衰仔啊，真系一啲都唔臭米气嘅。食饭间呢，我哋三个人就商量咗一下下一步点样做。我心里边实际上就已经有咗个打算噶啦。我讲，我哋呢就一定要揸紧时间，喺阿赵二爷嗰边听到动向以前呢，要将件事解决咗。文文，嗱，你呢一次办呢个案子，虽然系揾我同阿豆腐嚟帮忙，不过赵老头嗰件事呢，同我亦都有好大嘅渊源嘅，所以呢一次我哋一定要去。我睇嗰啲咁嘅邪佛，八成都系搞出去，然之后搞啲咩研究噶啦。林肥仔佢啊突然间失踪，可能亦都同呢啲有关。我哋不如就嚟一个深入苦穴咧。豆腐一听就舌咗声讲，你嘅意思系先去惠州嗰一个研究所？我啊岌咗下头，我啊讲，赵老头虽然有靠山，但系你唔好唔记得，靠山系喺深圳，而深圳呢，我哋奈佢唔何。不过一旦指案发，就牵连到去京城入边，佢啊靠山亦都唔敢出面嘅，而且呢咁样。我哋就能够趁机阴啊赵老头一嘢，对我哋接落嚟嘅行动亦都会有帮助。赵老爷佢一旦落马，白书嘅事情就好解决啦。究竟我嘅白书系真唔见定系假唔见，咁自然就有分晓。